码头情报，讲个打仗的故事。一个村子给日本兵占了，村干部张叔叔心里好着急，他想得赶快给山上的游击队送个信，让游击队来打日本兵。可是日本兵把村子守得严严的，谁也不准走出村子去。张叔叔有两个孩子，都是男孩子，一个叫小金，一个叫小双。他们拿了些柳条，在竹杆上扎了个马头当马骑呢。张叔叔一看，想出个主意来了，他贴着小双的耳朵说，你们俩装着骑马玩，走到村口再装着打架，想办法溜出村子去。我把情报塞在码头里，你们谁出了村子就把情报送上山给游击队叔叔。小金说，我比小双大，跑得快，让我想办法溜出村子去。小双说，那好，咱们俩装着打架，你打我一耳光，把码头抢过去就跑。张叔叔听了点点头说，你们真是好孩子。他就把情报塞到码头里，让他们出门去。小双装着骑马，一边走一边嚷着，叽叽，马来啦。小金在后面追，一个追一个叫着，我的马快还给我。一个跑一个追，一会儿就到了村口。两个日本兵拿着枪正在那里守着呢。这时候小金追上了小双，一把揪住他，快把马还给我，要不我揍你。不还不还就不还。小金和小双扭成一团打起架来。两个日本兵看见他们打架，乐得哈哈大笑。小金和小双心里说，你们笑吧，我们把情报送出去，让游击队叔叔来打你们，叫你们哭爹叫娘。他们打了一阵子，小金突然打了小双一个耳光，抢过马头就跑，擦过日本兵的身子，一直跑出村子去。小双呢，故意大哭大闹，在地上直打滚。两个日本兵看了，笑得更厉害了。小金拿着马头没命地跑，眼看跑到小河边了，突然听到日本兵在嚎叫， 小孩的，快快的回来。 这可把小金急坏了，这码头里藏着爸爸给游击队的情报呀，可不能让日本兵拿走。他跑到小河边，就往小河里一跳，扑通，好在小河不深，小金又会划水，他屏住气一直划到对岸去。哎呀，他的鞋子掉到河里了，他就赤着脚往山里跑，跑呀跑呀，找到游击队叔叔了，就大叫起来，码头情报。游击队叔叔把藏在码头里面的情报取出来，知道村子里有多少日本兵，他们有多少枪。等天黑了，游击队悄悄地下山去，把村子包围起来，一下子把日本兵全消灭了。小金跟着游击队叔叔回到村里，大家都夸他是小游击队员。小金说，还有小双，他也是小游击队员呀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